第十二单元，第二部分，活动。听录音，选择正确答案。 阿姨，请把房间打扫一下。 好。这些衣服要洗吗？ 要。另外，把那些衣服放到衣柜里。 行。